到中道。 长女都有提到中道。 可否能在家开始？ 可否能在家开始？ 我个人觉得对于大众有利益的。 我个人觉得对于大众有利益。 利益众生。 给利益众生。 多生多世的就是什么？ 多生多世的就是事。 另外不但是只为自己。 另外不单只是为自己。 对吗？ 是不是呢？ One man's medicine is another man's poison. 一个人的药是另外一个人的毒药。 普通，怎么避免好心做坏事？ 怎样避免好心做坏事呢？ 那这个问题有一点复杂。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 不能够用一句话说明。 不可以用一句话讲完。 不过我已经有讲过，在依照威斯。 长老已经有依照威斯有讲过。 所有的佛法只是方便。 所有的佛法都只是方便。 不是善，不是恶，也是方便。 不是善，不是恶，也都是方便。 你们要，应该这个是关于慧能所教的， 这个应该是关于六祖慧能所讲的。 不过要先了解这个因缘，他这样教是什么因缘？ 不过要先了解因缘，他这样教是依什么因缘？ 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有没有？ 你还记得这个故事有没有？ 有人要他的命， 有人要他的命。 所以他这样教来让他了解什么是不二法。 所以他这样教来令他了解什么叫不二法。 在不二法里面就没有恶没有善。 在不二法里面没有善没有 恶。慧能是菩萨。 慧能是菩萨。 他是教菩萨道。 他是教菩萨道。 菩萨道跟声闻道有什么不一样？ 菩萨道和声闻道有什么不一样？ 菩萨道是从果到因。 菩萨道是由果到因。 声闻道是从因到果。 声闻道是由因到果。 所以你是修菩萨道，你就思维究竟法，究竟法才是真的。我们的时间的经验都是假的。 所以你是修菩萨道，你就思维究竟法，究竟法才是真的，世间的经验是假的。 究竟法里面没有善没有恶。 究竟法并无善无恶。 都是平平等等的。 都是平平等等。 不过在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我们的经验里面不是平平等等的，我们还是执着，我们还是堪于不我们还是拒绝执着。 不过在我们的经验不是这样，我们仍然会执着，我们仍然会抗拒。 那怎么配合？ 怎样配合呢？ 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在什么智慧？什么是佛教的智慧？ 什么是智慧？什么是佛教的智慧？ 缘起。 缘起。 缘起是我们是一个过程，世界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个过程。 缘起就是我们是一个过程，世界是一个过程，全部都是一个过程。 在过程里面没有固定法。 在过程里面没有固定法。 如果有固定法，那不是过程。 如果有固定法，那就不是过程。 如果这样思维，那可以配合从因到果，从果到因，都有它的道理。 如果这样思维可以配合从因到果，从果到因，都有它的道理。 来了解佛法，我们需要分别心。 了解佛法，我们需要分别心。 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 一定要了解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 我们也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佛陀的境界。 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是佛陀的境界。 什么是罗汉的境界。 什么是罗汉的境界。 两个都一定要了解。 两个都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这样思维，那所有的矛盾能够解决。 如果你这样思维，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解决。 那 不管你是修什么法门，你就可以用这个法门发智慧。 你咧修咩法门，你都可以用呢个法门发智慧。 有一些法门从究竟法到因， 有啲法门从究竟法到因。 有法门从因到究竟法。 有法门从因去到究竟法。 看因缘， 睇因缘。 那如果人要你的命， 如果有人要你嘅命。 那你一定要思维究竟法， 一定要思维究竟法， 这是自然的， 这个是自然。 OK， from Ricky， 学生想了解更多关于自卑，如何能化解嗔恨， 想了解更多关于慈悲，如何能化解嗔恨？ 因为嗔恨来自对方不合理对待时， 因为嗔恨来自对方不合理对待时， 慈悲在现实中真的能改变自定事实吗？ 慈悲在现实之中真的能够改变既定的事实吗？ 那这个是用不是用佛教的智慧来思维， 这个就是不用佛教的智慧来思维。 我们是学佛法要用佛教的智慧来思维， 我们学佛法用佛法的智慧来思维。 如果你这样思维，那当然没有，都是在矛盾里面。 如果这样思维，那就都在矛盾里面了。 所以你要用智慧思维那些问题， 所以用智慧思维那些问题。 在我们的经验没有什么固定的，除了我们的概念以外，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什么是固定的，除了我们的概念。 在一个过程不会有固定的法是不可能的， 在一个过程没有一个固定的法是不可能的。 我们自己是我们的习惯，别的众生也是他们的习惯，我们的习惯跟别的众生不相应，那就有冲突。 我们自己有我们的习惯，其他众生是他们的习惯，那我们其他众生的习惯不一样，必定有冲突。 怎么解决那些冲突？ 怎样解决那些冲突呢？ 就是慈悲喜舍。 就是慈悲喜舍。 这样在你能够了解所有的众生是过程，在过程里面你不要执着， 这样才可以了解所有众生的过程，在过程里面执着。 来不执着，你想培养大的心，如果你不用小小的心，没有办法不执着，没有办法不执着。 不执着我们要大的心，如果用小的心，我们没有办法不执着，没有办法不拒绝。 所以那些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如果你的习惯就是无量心，无量慈悲心， 那些问题全部都解决了，如果你是用一个大的心，如果用无量的慈悲心， 那些问题都是因为用小小的心，小小的心都在矛盾里面， 那些问题都是用小小的心，小小的心都在矛盾里面。 大的心所有的矛盾都会解决， 大的心所有的矛盾都会解决。 所以小我要变成大我， 所以小我要变成大我， 大我要变成无我， 大我要变成无我， 就是修佛法的过程， 就是修佛法的过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另外再想问一下，在现在激震时刻，就是那个 coronavirus， corona 细菌， 肺炎， 内心难免有惊慌。 另外想问下，在现在疫症的时期，内心难免有惊慌， 请问自信观可如何对治？ 请问慈心观可以如何对治？ 我已经有说明，不用再讲。 讲到已经有说明了，就不用再讲了。 为什么有惊慌？ 为什么有惊慌？ 因为有小小的心， 因为有小小的心， 所以有大心就没有惊慌， 所以有大心就没惊慌， 那有无心那就完什么都没有，那些法都是属于有心的境界，有分别的境界， 如果无心就乜嘢都冇啦，咁嗰啲法，所有法都系属于有分别嘅境界。 那如果你不靠那些分别，你就是没有心，没有心还不是完全没有。 如果你唔靠啲分别嘅境界，就系无心，无心都唔系完全冇。 你们这些菩萨道，那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没有心叫做妙心。 大家学菩萨道，大家都知道无心系叫做妙心。 你们是学佛法，学这个净土法门来体会妙心啊，这是净土法门的目标。 大家学佛法、学净土法门系体会呢个妙心，呢个系净土法门嘅目标。 妙心不是心，也不是不是心。 妙心唔系心，亦都唔系心。 是什么心？ 系乜嘢心？ 没有办法说明， 没办法说明， 所以要多多修， 所以要多多修， 那再会清楚， 咁先会清楚。 怎么样可以消除我们的不良习气？ 怎么样可以消除我们的不良习气？ 那就是培养好的习气。 咁就系培养好嘅习气。 只有好的习气能够消除不好的习气，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好嘅习气可以消除不好嘅习气，冇其他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的众生都别，没有人。 因为而家嘅众生特别冇人。 所以我们马上要看得到，不要看。习气要看马上我们得到什么结果， 我们要看我们要马上得到这个效果结果。 没有耐心， 没有耐心， 因为没有耐心，所以我们创造地狱在我们的心。 因为没有耐心，所以我们创造地狱在我们的心。 现在道业女士是学地藏菩萨方面， 现在我学着地藏法门， 就是耐心法门， 就是耐心的法门。 我们没有耐心，所以我们不是真的菩萨。 我们没有耐心，所以不是真正的菩萨。 这是菩萨跟我们的不一样， 这个是菩萨跟我们的不一样。 怎么样可以消我们已经有讲过 from Baron，有什么建议我们可以持续精进学佛修行？ 有什么建议令到我们可以持续精进学佛修行？ 那就是你常常修你的法门，习惯你的法门， 成日修我们的法门，习惯我们的法门， 依照佛法，没有我，我是我们的习惯， 依照佛法，无我，我是我们的习惯， 所以你的法门要变成你的习气， 所以我们的法门要变成我们的习气， 那你就变成你的法门， 那我们就变成我们的法门， 你就变成妙心， 我们就变成妙心， 那那些问题就解决了， 那些问题就解决了。 不过你用你的法门还是需要了解基本的佛法，不然没有办法用不到。 但你用你的法门也都要了解基本的佛法，如果不是用不到。 所以我鼓励大家多一点学基本的佛法，学阿弥陀佛。 所以长老鼓励大家多学基本的佛法，学阿弥陀佛。 OK， 请问如果在原始佛教上座部，佛教与大乘佛教净土众之间产生矛盾，如何融合？可以支持吗？ 如果在原始佛教上座佛教和大乘佛教净土众之间产生矛盾，如何融合？可以指示吗？ 法没有什么矛盾， 法是没矛盾， 我们有矛盾， 只不过是我们有矛盾。 佛是教法用不同样的方便依照我们的能力接受， 佛是用不同的方便来教法依照我们的能力去接受。 好医生也是用不同样的药治我们的病， 好医生是用不同的药去医我们的病。 在佛前面我们都是病人，没有例外， 在佛面前我们都没有例外，全部都是病人。 那佛慈大慈悲看我们，他是用适合的药来治疗我们的病。 佛大慈悲看我们用适合的药来治疗我们的病。 所有的病都是靠同样的根本，没有第二个根本， 所有的病都是靠同样的根本，没有第二个根本。 这个根本就是我， 这个根本就是我， 有我所以有执着， 有我所以有执着， 因为有执着所以有苦， 有执着所以有苦， 因为有苦所以需要佛法， 因为有苦所以需要佛法， 需要药， 需要药， 佛法就是药， 佛法就是药， 佛就是医生王， 佛陀就是医生王。 那我们很幸运的有医生王，所以能够找到适合的药为我们的病。 我们很幸运有医生王，所以可以找到适合的药来医我们的病。 阿弥陀佛。还有谢谢，这问题应该也是很多有心学佛的人想问的。对于进步有很大关系。先感恩长老帮助师出答疑惑。OK， 这不是问题。不好意思，总有一个问题。先生平时练习自信观成修时，有时感觉充满感动，能够从中发起慈悲心，放下嗔心。 咁啊，唔好意思，仲有一个问题啦。学生平时收集慈心禅嘅时候咧，有时候感觉充满感动啊。 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未能做到。 能够从这个发起慈悲心放下嗔心，但大部分时间咧都未能做到。 这是公式化的完成。 只不过是公式化咁样去完成。 即使观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即使观的同一个人同一件事。 请长老开始为何及和如何对治。 请长老开始为何或者如何对治。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我们的习惯。 我们就是我们的习惯。 习惯不会改变从今天到明天，是不可能的。 习惯没办法由今天去到明天就改变。 现在我们现在的人特别笨。 现在我们现在的人特别笨。 我们没有耐心，所以我们快快要全部都要改变。 我们没有耐性，所以我们全部要快快改变。 你有问题，太多压力，有铺位，有宇宙，有所有的不同样的问题，那你想你去学佛法就明天会好。 你有问题，有忧愁，有部位，咁就有好多问题，咁以为学佛法咁听日就会好。 那这是你的无明。 咁呢个系我哋嘅无明。 不会，明天不会好。 听日唔会好。 如果你执着法，那个法也会给你麻烦。 如果你执着法，那个法亦都会俾你麻烦。 不一定，不过如果你执着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智慧，那什么你执着没有道理，没有智慧，那一定会给你麻烦。法也是在一念。 唔一定嘅，不过如果你冇道理咁样去执着，咁佢一定会俾你麻烦。 什么是法？ 乜嘢法？ 法是药，为我们的我们的执着。 法是药来为我们的我，为我们的执着。 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那你就学放下。 因为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就学放下。 现在不是一点点。 现在布施一点点。 渐渐可以布施多一点。 渐渐可以布施多一点。 你布施多一点就可以清净一点。 布施多一点就可以清净多一点。 可以少欲一点， 可以少欲一点， 可以喜足一点， 可以喜足一点。 那慢慢改变你的生活， 咁慢慢改变我哋嘅生活。 那你会满意在自己， 咁我哋就会满意喺自己啦。 那你会有耐心， 咁你就会有耐性。 不然没有耐心，因为你在自己不满意。 如果唔系，你就冇耐性啦，因为你对自己唔满意。 所以快快要处理你的问题。 所以要快速处理嘅问题。 那看不到法，看不到缘起。 睇唔到法，睇唔到缘起。 所以问题变成大，因为你不顺法。 所以问题变成大，因为我哋唔顺法。 你顺法，那问题大问题会变成小。 我哋顺法，大问题变成小。 你不顺法，那小问题变成大。 我哋唔顺法，咁小问题变成大。 要这样思维。 要咁样思维。 我们都是过程，我们都是缘起。 我哋都系过程，我哋都系缘起。 你了解这个缘起，才能够如实修。 你了解呢个缘起，先可以如实修。 你先要接受自己。 你先要接受自己。 接受自己的烦恼，了解他们的因缘。 接受自己的烦恼，了解他的因缘。 那才能够度众生。 那才可以度众生。 阿弥陀佛。如果世事是一念阿弥陀佛， 如果时时一念阿弥陀佛， 日夜无间断， 日夜无间断， 日夜却与阿弥陀佛同住， 日夜咧同阿弥陀佛同住， 同在， 同在， 无依恋心， 无依恋心， 嗔恨心， 嗔恨心， 自大心， 自大心， 时刻在禅定中， 时刻在禅定中， 整个人身。皆在禅定中， 整个人生都在禅定中， 不求生净土， 不求生净土， 已在净土中， 已经在净土入面。 那什么是问题？ 问题在哪里呢？ 他没有加什么问题， 他没有加任何问题。 那好，那没有问题。 那没问题就好了。 就重要不要执着， 重要是不要执着这个境界， 就可以完全入， 咁就可以完全入。 你执着呢，这个情况不会继续。 你执着呢个情况就唔会继续。 中医中文，长老昨天是开始，最吸引我的是慈悲及发愿。 终于重温元长老昨天的开示，最吸引我的就是慈悲即法忍。 愿学习此多些， 愿学这个多点。 请问长老如何修慈悲观愿之无生法忍？ 请问长老如何修慈悲观达至无生法忍？ 那我们已经上次有讲过， 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现在你们是修 菩萨法门。 而家我哋修菩萨法。 声闻道没有这个法门，净土法门。 声闻道冇呢个净土法门。 这个法门不存在。 呢个法门不存在。 这是大乘佛教的方便。 呢个大乘佛教方便。 菩萨道的方便。 菩萨道的方便。 这个菩萨道的方便有很多好处，条件是你了解佛法。 这个菩萨道的方面有很多好处，条件是你了解佛法。 那所有的方便， 所有的方便 都是来得到究竟法， 都是来得到究竟法。 究竟在究竟法都平平等等， 在究竟法都是平等， 在世间法都不平等， 在世间法都是不平等。 所以佛是教这个世间法不是完全假的，不过你不了解世间法。 佛是教这个世间法不是完全假的，不过我们不了解世间法。 你能够了解世间法，如果你能够体会究竟法， 你能够了解世间法，因为你体会究竟法， 这样你才能够如实思维世间法。如果你没有体会究竟法，你没有办法如实思维世间法。 咁你先可以如实思维世间法。如果你冇体会究竟法，冇办法如实思维世间法。 你没有办法修中观中道。 冇办法修中观中道。 你可以信。 你可以信。 不过不会修。 但唔会修。 因为那些习气， 因为那些杂气，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他们已经决定你的主意。昨天我有讲过， 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他已经决定你的作意了。那张老昨天有说， 所以你还没有直接体会平平等等的境界， 所以你没有直接体会平平等等的境界， 所以你一定会以为你的思想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 所以你一定会以为你的思想是客观的，不是主观。 所以你一定要执着你的看法。 所以你一定要执着你的看法。 这个没有办法处理，很难。 这个没办法处理，这个很难。 大家有倾向，想着他的想法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 大家都有傾向去諗佢嘅想法，先至係客觀嘅，唔係主觀。 因為他還不了解客觀的方法。 因為佢仲未了解客觀嘅方法。 客觀的方法就是佛，就是聖人才會知道。 客觀嘅方法就係佛、聖人先至會知道。 我們都是在主觀的看法，都是在我們的阿賴耶。 我们都是主观的看法，都是我们的阿赖耶， 是不能够避免的， 不能够避免的。 不过你有开悟，那你就知道是这样，你没有开悟你不会知道。 如果你有开悟你就知道是这样，你没有开悟就不会知道。 所以你的执着观念，你的看法就会比较少。 所以你的执着关于你的看法就会比较少。 我们习惯听我们的话，不习惯听别人的话。 我们习惯听我们自己的话，不习惯听人家的话。 这个倾向很强很深， 这个倾向很强很深。 所以在社会里面那么多问题， 所以在社会里面很多问题。 所以上次我们有讲过一招菩萨道，有三种四无量心有三种所缘。 上次我们有说过依照四无量心有三种所缘， 在声闻道只有一个所缘，就是众生。 在声闻道只有一个所缘，就是众生。 在般若波罗蜜经，在大乘佛教所有的论点有三个所缘。 在《般若波罗蜜经》所有的大乘论点有三个所缘， 都是慈悲喜舍的所缘， 都是慈悲喜舍的所缘。 除了众生还有法， 除了众生还有法。 最高的慈悲喜舍就是无缘所缘， 最高的慈悲喜舍就是无缘所缘。 无缘所缘才是慈悲喜舍究竟， 无缘所缘才是慈悲喜舍究竟， 这是佛陀的境界， 这个佛陀的境界。 我们学菩萨道要顺佛陀的境界，思维佛陀的境界，了解佛陀的境界。佛陀的境界是真的，我们的小小心的境界是假的。 我们学菩萨道，我们要信佛陀的境界，思维佛陀的境界。佛陀的境界是真的，我们众生的境界是假的。 净土法门也是方便让你了解佛陀的境界，冰冰等等。 净土法门也是一个方便，令到我们了解佛陀的境界，平平等等。 这样你会发发人， 咁你就会发发人啦。 现在慧远大师，为净土非常重要的人物。 慧远大师是净土非常重要的人物。 他以为这个慈悲的相反， 他认为慈悲的相反 就是不正见， 就是不正见。 为菩萨没有慈悲就有不正见， 为菩萨你没有慈悲就是因为不正见。 为什么大家不会发愿度一切众生？ 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发愿度一切众生。 那个净土就是法门来度一切众生， 净土就是法门去度一切众生。 如果你没有大慈大悲，你没不会有这个缘度一切众生，处理所有的烦恼，不但自己的烦恼，一切众生的烦恼，你不会有这种缘。 如果你没有这种缘去出离一切众生的烦恼，出离自己的烦恼，你没有这种缘。 在清净道路等等，痴的相反就是嗔恨。 在清净道路呢，痴的相反就是嗔恨。 悲的相反就是开心。 悲的相反就是开心。 在依照慧远法师，慈悲的相反就是不正见。 依照慧远大师，慈悲的相反就是不正见。 如果菩萨没有大慈大悲，那他又不正见。 如果菩萨没有大慈大悲，那他又不正见。 这个不容易了解。 这个不容易了解。 这是菩萨修行的根本。 这个菩萨修行的根本。 这是净土法门的精髓。 这个是净土法门的精髓。 净土法门是靠大慈大悲，没有大慈大悲，净土法门是无明法。 净土法门是靠大慈大悲，如果没有大慈大悲，净土法门是无明的法门。 那你也是修净土法门为无明法门，那没有什么意思。 你修净土法门为无明法门，那就没什么意思。 你先要发大慈大悲，才能够修净土法门。 你先要发大慈大悲，才可以修净土法门。 这个要看得很清楚。 这个要看很清楚。 那你有大慈大悲，你才可以跟这个法门相应，一定要这样思维。 你有大慈大悲，才可以跟这个法门相应，一定要这样思维。 然后慧远法师说明在大乘一章一的议论， 然后 息跟舍就是来推之所有的烦恼。 咁睇大乘二章，慧远大师有讲啦，咁要退治一切嘅烦恼就系喜同埋舍， 包括在里面我们的大慈大悲所有的烦恼， 包括喺入边我哋大慈大悲所有嘅烦恼。 为什么你不能够大慈大悲？ 点解你不能够大慈大悲？ 因为你不能够大喜，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因为你不能够大喜，喜一切众生的功德。 为什么你不能够大慈大悲？因为你舍不下。 为什么你不能够大慈大悲？因为你舍不下。 舍不下什么？舍不下我。 舍不下这个我。 那一定要了解这个智慧。 一定要了解这个智慧。 以前的大德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 以前大德的智慧是不可思议。 我们已经开源从这个他们的智慧的境界，很可惜， 我们很可惜从他们的智慧境界已经离太远了。 所以多半人修净土修不是真的净土， 所以大部分修净土不是真的净土， 因为他们不了解净土法门的背景， 因为不了解净土法门的背景， 就是自动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想找什么在大西宫里面什么特别的地方，这是无明， 一直在那里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认为在这个虚空里面要去一个什么地方，这个是无明。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什么是法人？ 什么是法人？ 就是一切法平等平等，因为真如平等平等， 就是一切法平等平等，因为真如平等平等。 这个平等平等就是无生法， 这个平等平等就是无生法。 我们的不平等就是生法灭法， 我们不平等就是生法灭法。 大般涅槃经是怎么教？ 大般涅槃经怎么教？ 是无常色得到常识。 色。 色。无常色得到常识。 舍无常的色就得到常的色。 然后，他佛继续怎么说明？ 咁佛点样继续说明咧？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你的心留在常识。 你嘅心留喺常嘅识。 那你的受想行识相应这个常识，就是净土的法门。 咁你嘅受想行识相应呢个常识，呢个净土法门。 在我们的普通的新的过程，没有常的识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普通的情况，没有这个常的识是不可能。 识本来就是无常。 识本来就是无常。 那分别这个识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 分别这个识的受想行识都是无常。 你要识这个无常。色受想行识， 你要舍这个无常的色受想行识， 那你就能够顺法人， 那你就能够顺法人， 这是菩萨道， 这个是菩萨道。 还有问题？请问长老，你讲到修四无量心，就是佛陀佛的心。 请问长老，你讲到修四无量心就是佛的心菩提心。 有说佛陀的慈悲喜舍是真如。 有讲佛陀的慈悲喜舍是真如。 是，我没有说是真如是。跟真如相应， 长老没说是真如，但是跟真如相应。 那些慈悲喜舍是心所， 慈悲就是心所， 心所还是无常， 心所都是无常，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不过他们可以识真如，不能够完全真如。 是真如， 是 like。 哦，但他们可以似真如，但不是真如。 一定要做这个分别很清楚。 一定要做这个分别很清楚。 来成真如，你需要无漏道。 来成真如，你需要无漏道。 那个无量心就是属于无漏道。 无量心就是属于无漏道。 不过真如不会变成 因无漏道是因， 不过真圆满变成因，无漏道先至系因。 无漏道还是无自在无常， 无漏道都系喺无常。 不过这个无常是跟真如相应， 不过呢个无常系同真如相应，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所以因为你有无漏道， 因为你有无漏道， 你的无漏道变成后得智， 你的无漏道 开悟以后，你用这个无漏道来度众生， 变成后得智，开悟之后你用这个智慧度众生。 不过发生法而没有什么形状， 发生法而是没什么形状， 请多一点念金刚经， 请多点去念这个金刚经。 净土法门也是靠金刚经， 净土法门都是靠金刚经。 一定要了解跟金刚经没有什么冲突， 一定要了解跟金刚经没什么冲突， 就是药来治疗我们的漏心， 就是药来治疗我们的有漏的心。 这个无缘慈悲喜舍的无缘， 慈悲无缘，慈悲喜舍的无缘， 可否参照金刚经？ 可否参照金刚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无住，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无住， 也就是佛陀有名的， 亦都是佛陀有名的， 有智慧的慈悲喜舍呢， 也就是佛陀有名的有智慧的慈悲喜舍呢。 佛陀的无缘慈悲喜舍也是佛陀的命， 佛陀无缘的慈悲喜舍都是他的名， 因为他有这个名，因为他有这个科学，新的科学， 因为他有这个名，这个新的科学， 所以他可以解决所有的新的矛盾， 所以可以解决所有新的矛盾。 因为我们缺乏这个新的命、新的科学，我们在矛盾里面。 因为缺乏这个命、这个新的科学，所以我们在矛盾里面。 所以我们要度众生。 所以我们要度众生。 不过我们的心跟法人不相应， 不过我们的心和法人不相应， 所以我们有问题， 所以我们有问题。 如果能够看出来他们的因缘， 如果可以看出他们的因缘， 那就是顺法， 那就是顺法。 依照佛法，他们的因缘就是我，因为我们有我，我们不平等。 依照佛法，咁佢哋嘅因缘就系我，因为我哋有我，所以唔平等。 所以我们多一点念阿弥陀佛，来习惯在平等的境界，平等的色，平等的色，有平等的受想行识。 咁所以我哋念多啲阿弥陀佛，习惯喺平等嘅境界，平等嘅色，有受平等嘅受想行识。 那么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学习佛陀，修习这种有智慧的慈悲喜舍，如何从细微处入手？ 那我们日常生活学佛，这个收集有智慧慈悲喜舍，如何从微细处入手？ 那只有一个方法， 只有一个方法， 我们修心来改变我们的习气， 我们修行来改变我们的习气。 现在因为我们的习气不顺法， 现在因为我们的习气不顺法， 所以我们还有问题， 所以我们还有问题，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气， 所以我们改变我们的习气， 所以我们的习气会比较顺法， 我们的习气就会比较顺法。 那我们就习惯住在静安， 我们就习惯住在静安， 真的菩萨离不开静安， 真的菩萨离不开静安， 我们离开静安，因为我们的不好习气， 我们离开轻安音乐，我们不好的习惯。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这是正念。 这个是正念。 那净土就是用念阿弥陀佛为正念。 净土就是念阿弥陀佛为正念。 记得那个平等的境界。 记得那个平等的境界。 深入这个平等的境界。 深入这个平等的境界。 了解这个平等的境界才是真的，我们的分别心不是真的。 了解这个平等的境界才是真的，我们的分别心不是真的。 这是修行，这样我们才变成静安。 这样是修行，这样我们才会变得轻安。 所有的真的佛教的信徒要留在静安。 所有真正佛教的信徒要留在轻安。 静安就是善法。 轻安就是善法， 初衷就是不善法。 初衷就是不善法。 这个不善法，初衷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 初衷和不善法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分别。 我们那么执着我们的戏论。 我们很执着我们的戏论。 如果能够看得到。 如果可以看到。 这是正念。 这个是正念。 所以因为正念，我们在渐渐习惯静安， 因为正念，所以我们渐渐习惯轻安。 所以用智慧，不用力气来处理我们的问题。 所以用智慧，不用力气来处理我们的问题。 所以能够放松。 所以能够放松。 那如果能够放松，继续放松，那这是我们顺法忍。 如果可以放松，继续放松，那就顺法忍。 那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少， 我们的问题就越来越少了。 所有的问题，佛教教属于无明，不是属于明。 所有的问题，佛教就教这个是属于无明，不是明。 有明那问题少，有无明那问题越来越多。 有明的问题少了，有无明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的无明只有明能够处理，其他的都是明的方便而已。 我们的无明只有明可以处理，其他都是明的方便。 所以当然要多多修明，舍无明，这是佛法，这是佛法的修行。 所以 没有别的修行。 所以 当然要多多修这个明，去舍无明，这个是佛法的修行，没有别的修行。 别的方便很多种方便，不过修行是一个。 有很多种方便，不过修行只不过是一个。 不管你怎么说明，目标是舍无明，用明。 唔理你点样说明，目标就系舍无明，用明。 佛有这样学，他的弟子都有这样学，那我们一定要这样学。 佛有咁样学，佢嘅弟子有咁样学，咁我哋一定要咁样学。 那这样才能够体会法。 咁样先可以体会法。 现在还有已经一个小时过了，那还不给我们讲完那些问题，然后再休息，再开始修。 咁而家一个小时已经过咗啦，咁讲完嗰啲问题，咁我哋就再休息，再修行。 有一个笨问题在心里疑惑很久。 有一个好蠢嘅问题喺心入边疑惑好耐啦。 你怎么知道是笨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是蠢的问题？ 可能笨的就是最聪明的。 可能蠢的就是最聪明。 希望长老慈悲开始。 希望长老慈悲开始。 我们既然是因为种种颠倒、妄想、分别、执着而沉入在六道轮回之中， 我们既然是因为种种的颠倒妄想分别执着而沉沦在六道轮回之中， 造种种的业， 造种种的业， 继而引发出各种痛苦不安， 继而引发种各种不痛苦不安， 其恒心张力点就是因为有我， 这个核心站立点就是因为有我。 但真是切实有自知，尽一切犹如 就係夢中。 但係真實咧，就係由始至今啊，一切都係猶如喺夢中。 一切皆不可得。 一切皆不可得。 根本無我。 根本無我。 在夢裡，只需其轉前，能醒來。 在夢裡面你只需要起床，那你就可以醒。 那現在我們應該怎麼做，這樣才能真正醒來？ 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才可以真正去醒？ 來了解這個我在我們的心裡面多麼深。 來了解我們的我在我們的心裡面是多麼深。 在夢裡面雖然已經沒有外面的境界，我们还是执着那么厉害，我们还是发脾气那么厉害。 在梦里面虽然没有外面的境界，那我们仍然是发脾气很厉害，执着境界。 所以如果你的心是好，你在心里面也有好的境界，你的心有烦恼，虽然你在外面的境界你很成功，在心里面你没有成功，在心里面你有大败。 如果你的心是好的，那你的心就会有好的境界。如果你的心是不好的，虽然外面有你的成功，但是你的都是一个大的失败。 我们众生都要成功在外面，不过不成功在里面。 我们众生都要成功在外面，不成功在里面。 所以在心里面做梦，我们习惯做不好梦。 所以在心里面做梦，我们习惯做一些不好的梦。 如果你成功在心里面，虽然你不成功在外面，你不会做不好梦，不可能。 如果你成功在心里面，那你就不会做一些不好的梦了，不可能。 好人、神人不会做不好梦。 好人、聖人不會做不好的夢。 很有世間的成功的人會做很多不好夢。 在世間很成功的人會做很多不好的夢。 所以什麼是重要？外面的成功還是裡面的成功？ 那什麼是重要呢？外面的成功還是裡面的成功？ 要多多考慮。 要多多考慮。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如果菩萨道也是建立以众生修行。 如果菩萨道都是建立于有众生修行， 但以金刚经提到众生也是不存在。 但金刚经提到众生都是不存在的。 那做这一切又为了什么？ 那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那道是扶他们发梦， 他们要陪他们发梦， 然后在这过程中唤醒自己吗？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唤醒自己吗？ 那我们已经有说明佛的修行，学佛的目标就是发智慧。 我们有说明了学佛的目标就是发智慧。 没有智慧，全部都是矛盾。 没有智慧，全部都是矛盾。 我们是矛盾，世界是矛盾。 我们是矛盾，世界是矛盾。 一直一联系不断，不断烦躁。 连续不断咁烦躁。 那怎么处理？ 咁点样处理？ 我已经有说明，你是为从果到因，还是从因到果？没有矛盾。 思维从果到因，从因到果，冇矛盾。 矛盾是我们的没有法人。 矛盾系因为我哋冇法人。 了解佛法需要了解因，也需要了解果，两个需要。 了解佛法需要了解因，需要了解果，两个都需要。 一定要了解分别智慧，一定也要了解无分别智慧，两个都需要。 要了解分别的智慧，都要了解无分别的智慧，两个都需要。 因为你在心里面有不正见， 因为你在心里面有不正见， 所以你看矛盾在没有矛盾的境界， 所以你在没有矛盾的地方看到矛盾。 都是因果，没有除了因果什么都没有。 都是因果啊，除了因果乜嘢都冇。 因果你可以从因看，也可以从果看。 因果你可以从因去睇，亦都可以从果去睇。 所以居士论教我们。 所以居舍论教我哋。 一切法因为因缘生。 一切法因为因缘生。 自然灭。 自然在灭。 那你要看到这个道理， 你要看到这个道理， 那你可以了解什么是法人， 你可以了解什么是法人， 什么是没有矛盾的心， 什么是没有矛盾的心。 往生西方极乐也一样， 往生西方极乐也一样， 既然无我，一切已不可得的话， 既然无我，一切都是不可得的话， 那到底是谁去西方极乐净土？ 那么是谁去西方极乐净土呢？ 为何还要去？ 为什么还要去呢？ 西方极乐只是一个好梦吗？ 西方极乐是不是一个好梦呢？只不过 那当然是好梦， 当然是一个好梦。 你在梦里面《般若波罗蜜经》说你在梦里面要学修行， 《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说你在梦里面要学修行， 因为你在梦里面不了解修行，所以你全部都是矛盾， 因为你在梦里面不了解修行，所以全部都是矛盾。 本来除了心以外什么都没有， 本来除了心之外什么都没有。 心是所有的法的所依， 心是所有法的所依，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 你在梦还是离开梦？还是在梦？ 你在梦或者离开梦，其实都是梦， 因为我们的小小分别本来就是梦， 因为我们的小小的分别本来就是梦。 净土法门是来让你了解这个道理， 净土法门是让你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你了解，那你跟这个法门相应， 如果你了解，那你就跟这个法门相应。 你不了解，那你跟这个法门不相应，那么简单。 你不了解，那你就跟这个法门不相应，很简单。 还是没能转过弯来，所以希望长老慈悲开始，让我那个我们已经 跳了。 现在还有两个问题，在练习自心观时， 在练习自心观的时候，这个第二个问题， 我是盘坐的， 我是盘腿， 我脑中记住一张旧照片， 我脑海里面记住一张旧的照片， 照片中是年轻的我， 照片里面是年轻的我， 好舒服， 好舒服， 感动，但这是怎么念？ 这个是广东话，好舒服的坐在草地上， 草地上， 感动。 被暖暖的阳光包围着， 好舒服地坐在这个草地上，被暖暖的阳光包围住， 我们带笑容， 我面带笑容， 我在自心常练习时， 我在慈心禅练习的时候， 脑中有旧照片内的一个我， 脑海里面有一个旧照片里面的我， 我想自己做四个庄严， 我向自己做四个庄严， 整个过程我做得好稳， 整个过程坐得很稳， 好舒服， 好舒服， 不觉腿痛， 不觉得只脚痛啊， 眉头无紧的， 眉头没紧的， 问题， 问题， 我一个年轻的愉快的我做背景， 我用一个年轻愉快的我来做背景， 只是向自己读诵四个愿， 持续向自己读诵四个愿， 是否可以， 是否可以， 恰当的呢， 恰当的呢， 有是否所言只应是四个愿， 也是否所言只应是四个愿。 那如果这个方法有成功，你能够深入静安的境界，那好，不过你要了解这个只是开端而已。 如果这个法门有成功，你可以深入轻安的这个感觉，那这个你要了解只不过是开端。 如有静安的我，就是第一步， 有这个轻安的我只不过是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还是蛮重要的， 但这个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这个方法有效果，那你可以用，不过如果第一步你是修那个破坏限制，你要忘记这个有静安的我，你要思维有静安的他。 第一步其实我们要破坏这个限制，所以我们要思维要忘记这个有轻安的我，要记得这个有轻安的他。 来能够这样做，你先要深入有静安的我，再能够深入有静安的他。 要这样做，我们要先深入有轻安的我，才可以深入有轻安的他。 有静安的亲爱的人的我比较容易做， 有轻安的亲爱的人的我比较容易做， 有静安的我的敌人不容易做， 有轻安的我的敌人不容易做， 所以要多多练习，多多学， 所以多多练习，多多学。 所以这个知识，你了解这个知识方便，只是第一步，那没有问题。 所以你了解这个只不过是方便，只不过是第一步，那就没问题。 请问身处京都的人会说什么语言？ 请问身处净土的人会讲什么语言呢？ 身处非京都，如何学习京都语言？ 咁啊，而家唔系住喺净土，咁点样学净土嘅语言？ 什么是净土语言？ 乜嘢系净土嘅语言？ 我不是很清楚。 阿长都唔系好清楚。 所以我不会回答。 所以唔会回答。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台湾。 在台湾。 有。在